都有的这个基础上的共修，弘扬禅宗这一法，可以建禅宗道场，那么也可以个人弘扬啊。从历史上看，过去的禅宗的祖师，有的兴丛林建道场，有的各自自修自弘，这也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的啊。古人讲，泥环真法宝，众生从种种门入，门庭设施那是各有不同的。就那禅宗道场，五家宗派也不尽相同，这个五家宗派到了现在只有临济、曹洞啊，曹洞这一支派一直到现在啊还是长盛不衰。高明寺就是传临济宗的啊，像这个达摩大师从印度到中国来，建梁武帝话不投机，一苇渡江啊，跑到那个那叫什么地方啊，熊耳山，九年面壁等什么呢？等一个姻缘，就是等一个人。法要有传承，达摩大师不像现在他这个禅宗道场有一定的规模，但是达摩大师在九年面壁也不是一个人呐，他并不是就那一个人呐，他人不多，就像是住山住洞住茅棚一样啊。我们只晓得慧可大师啊是接的达摩大师的法的，这个历代禅宗的祖师自修化他都不一样。佛法讲种种方便，宗门下也是这个样子，教下也是这个样子，全部佛法都是这个样子，是吧？没有方便不能度众生的。就拿今天高明寺这个专门禅宗道场，在这个禅堂里边，这个禅堂的一切设施都是方便，都是成就我们用功办道的。是的，禅堂是以参念佛是谁为本，除了参念佛是谁什么都不要吗？因为禅堂毕竟不是一个人呐，人多了，人多了就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所以有种种的规矩。规矩法则熟悉，在规矩当中行，那就觉得没有规矩；不懂规矩，处处犯规矩，就感觉这规矩就多了啊， 我们要想用功办道，身安而后心安。这个身安心安靠什么东西呢？就靠规矩嘛。啊，你说这个身安没得规矩，身就不得安了。跑向没得规矩，我们这个身能安吗？坐向没得规矩，这个身能安的吗？肩向没有规矩，这个身也不得安呐。禅堂的一切设施，只要大家按照规矩，不走样的去做，这大家身难就心难了。所以在这个打气之前，因为禅堂参加打气的人，每个人这个思想都不一样，要求也不一样，什么水平都有，甚至于在我们禅堂里头还有念佛的，也有持咒的，那更多的人呢就是打妄想的。怎么样子啊，逐步逐步的引上禅宗这条道路。那么作为常住来讲呢，那就要下一点功夫，费一点时间，成就大家当禅宗这一法的参学。并不是说这个打气啦，那道打气的名分，这是精进禅期，客气取证。没有那个打气还讲规矩吗？没有这些个啰嗦的，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你说你不讲，他什么也不懂；不讲，禅堂的一些规矩法则都做得不入法。啊，不入法呀，啊，我就拿这个禅堂和尚打这个警车厢吧。是的，非和尚不能够打这个警车厢板的，啊，就是这个晚上氧气枪，这也叫做打警车，打两块厢板，有没有规矩呢？也有规矩，打得不好，他就不入法。什么叫做不入法呢？就是人家看起来、听起来呢，总觉得有一点，哎，差那么一点味道。这个打警车和尚打呢，和尚是自然的，是主期的啊，主持这个禅机活动的。打得好要拨圈子拨得好啊，这个警车就打得好了。你拨不好，这个警车打不好。为什么呢？拨不好这个圈子，打起来没有连贯性，零零碎碎的，不得连贯性。我也看过有人打这个警车厢板，就是两块厢板，他就不像我这样打法的打啊。虽然每一个人打两记香板，实际上呢，这个香板打下来呢，100人、200人乃至300人、500人，它是连贯的，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是有这样一个连贯性啊。我曾看过人家打响板，他怎么打法的呢？啊，八八，啊八八，啊那就八八，就这么打的啊。他这就不好听啊，不连贯，不连贯，你晓得犯个什么毛病啊？你这个音声不连贯呐、啊，他这个心境就不连贯。环境决定意识啊，什么都有佛法，什么都有讲究。嗯，假如说你要是拨圈子拨得好，打下连贯来，一连串打下来啊，虽然是每一个人的打两块响板呢，实际上更多的人他这个数下来呢，你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就是这样的啊。连贯呢就像一串念佛珠子一样，连贯的一颗接着一颗，一颗接着一颗。嗯，假如说这个念佛珠子八八，两颗珠子一个角，两个珠子一个角，那叫行，那行不行呢？啊，人人都有这个机会啊，作为主席打这个响板，这也是一个学处，应该要学的啊。他如法能够把你这个人散乱心给你打定下来啊，给你妄想给你打掉。他这个响板，两块响板警彻吗？警彻为什么要打两块呢？他不能打三块啊，他不可打一块啊。啊，当然也有个说词儿的啊，这叫我们看话头。嗯嗯，这叫做法供养啊。是名真法供养如来。禅宗禅堂里边没有任何是虚的，都是实的啊，这叫实实在在的。在宗门下的语言，这叫做棒打石人头，泡泡论时事啊。那就不晓得每个人在打响板的时候你有什么受用啊，有什么感触啊。说打这两块响板是不容易的啊，有好多的外来的人哦，说这两块响板太宝贵了啊，到广门寺来香不做，就穷想打那块响板啊。那叫做响板头上出祖师啊。这个祖师怎么出来的呢？祖师不一定都是坐在那儿开悟的，跑响也开悟啊，吃茶也开悟啊，啊，一切处一切时，都是我们明心见性开悟的这个大好因缘。嗯，秋观黄叶落，纯见百花开，不都开悟的吗？啊，哪里像打起的，一天到晚打坐的啊。见舍闻声，那都是自在天机。这是讲的这个打响板。比方说这个当值的靠这个钟板，我听起来那个三板一钟板敲的呢还是比较响的，力度呢也就基本上够了。 那个出于忠呢是不够的，最后半半半忠，是吧？它不均匀了，力度不够。这个板跟钟啊，龙天的耳目，大众的号令，特别是禅堂这个钟板，那么如果说这个东西不得作用，一天到晚靠来靠去，靠的什么东西啊？啊？以后是要跟大家讲的，我们都是在禅堂里要当参学嘛，一点一滴我们都要知其然，要知其所以然，法就是要如法，如果这个法要不如法，那它不但不起好作用，相反呢它还起坏作用。当知一板一中，二板一中，三板一中，打翠板，靠鱼子止境，那也要节奏恰当，特别是冬天打旗的这个前锤呢不宜慢，精进吗？不应当太慢，靠这个鱼子，既然那个鱼子是法器啊，那个一锤鱼子就靠着人家开悟啊。我们家里老和尚在金山打气，就是那个气的六支香开镜，就是一锤鱼子开镜的。你看看这锤鱼子重要不重要？这锤鱼子是不是法器？一锤鱼子敲下来，如卸下千斤担子，亲见本来一面，那还得了吗？说我们靠这锤鱼子，都要秉心至诚，毕恭毕敬地靠这锤鱼子，因为这是法器。有些人呢止境特别是开境就是撤到身子无所谓的，随便靠一锤鱼子开境，这是不合乎禅堂的规矩的。靠这个鱼子必须站在香桌面前，把锤子拿好，恭恭敬敬的清清楚楚的靠这锤鱼子，无论是止境开境，开镜的引磬也是这个样子，这都是诸佛的法身，众生的慧命之所系呀，系就是关系呀，都不能够调以清心。你看我们这个座位，特别我们这个出家中学佛法当参学，一点一滴的要学，走一步路要学你看看现在这个跑香，老三师傅是不要说的那么人家是过来人，什么都懂的，出发心的，还有一些这个在家的居士们都向往禅宗这一法，都想进入禅堂参加这个禅机活动，没有错我们也是这么常说的吗？进入禅堂跑一个圈子，都种无量善根，一点都没有错。禅堂这个地方什么地方呢？这是选福道场我们都是佛的候选人佛的候选人在这儿选佛的，这是 要是一点一滴的讲，我们所看到的不是兼香，兼香是铸道因缘，这个铸道因缘也要做得如法次第。每一年冬天打旗，为了这个兼香啊，有人欢喜有人愁啊，从常住上请兼香啊，作为大众的助道因缘啊，下这个香板走这个圈子，往那人少都是走单圈子，现在人多了就走双圈子啊，这个是因事之一啊。走这个圈子既然是以助道为本的，往年我记得往年也兼香啊，而不是说指罗净以后马上就开始走圈子，你刚刚坐下来啊，也没有冲盹的，也不是打呼的，所以呢一般呢都长香都说下半支香开始走圈子。如果说是下半支香走圈子，要是上半支香有人打呼怎么办？那就是抄手香板直来直去啊，是这样的做的。如果因为人多了就走双圈子，这一支香没有停就走一支香，那么现在人也多还要抄圈子，禅堂里香跑过以后还要到禅堂外圈子跑啊，最少最少走这么一个圈子要十分钟。哎，那你要是不断的就是连续的走，你走四个圈子那叫40分钟啊，你这一支香有多长呢？走圈子一个兼香的也辛苦，另外呢多多少少也会干扰人家的用功啊，这个要看情况啊。下香板有些初发心，没有住过禅堂也没有兼过香，下这个香板也不如法，不如法啊。走圈子行香子这个兼香走圈子，因为现在这个禅堂跟过去不一样，什么不一样呢？就是这个地板呢铺的这个铺的这个地板，过去禅堂都是铺那个方砖的，铺方砖一般呢走圈子坚强走圈子是离开位置三块砖走圈子。这个兼香的看人，兼香不看人呢，看什么东西？看他是打呼啦还是冲盹啦还是爬位子啦等等啦啊，看你这个前边的三个人是这样看的，而不是看看前边三个人，说这个前面这三个人都冲准了，爬位倒呼了啊，上前半步下香板啊，打过就走。那么兼香呢还可以打连二香板，兼香也有权利打挥手香板，那就看情况。禅堂的人多，我们这里像有四众弟子， 那个坚香的人呢，就要审量审量我这个香板怎么下啊。不然的话下的不好，因为都是凡夫嘛。我的坐像坐得蛮好的，你怎么下我的香板呢？就蒸香板希望煎香的都是卫道护道的被煎香的没有哪个说都是大家都是怎么跟哪个有什么不难过啊，有人打你啊。这还没到两天呢，禅堂这个现象就有了啊。我们禅堂的事儿反正我都晓得的我们因为这个常做事儿多有的时候来不及进堂希望大家都要为道发道心不能够有污染禅堂的这个形象。煎香持这个香板走这个圈子，因为这个走圈子有正圈子有反圈子持这个香板下这个香板，我不能站起来给你们做示范呢拿这个香板都是右手拿的下这个香板都要保持这个右脚在前头下这个香板我把这个话呢就说在这里，我不需要给你们做示范你们以后的做下香板是不是这么下的不爱晓得多别扭多别扭了，这个是也不符合禅堂的这个要求的因为现在我不能够给你们还是站起给你们教这个规矩吗？这是一点规矩，禅堂的规矩法则除了中板前垂以外可以都是活的就是过去禅堂的睡广单，我们现在不睡广单呢，那也不犯法吧，也不犯规矩嘛，那不都蛮好的吗有些规矩，比方说吃茶，无论是吃茶也好，花二板吃茶也好，开镜吃茶也好，吃豆腐浆也好，我现在还不知道你们几个人扇杯子，几个杯篮子，几把壶也要如法扇杯子既然禅堂里像有四众弟子，那你扇杯子呢，那就也要分次序呢先扇大僧譬如说西单先扇扳手师傅然后呢先扇大僧，大僧上我上二僧这个样子有次序，他就如法大僧杯子还没扇呢那个比丘尼就散过来他先合起来了，你这都还什么都就等着这个地方，这个也不如法吗从这个散杯子吃茶我看到有一个问题最好给他这个改变改变。吃茶无论是挂腿子吃茶还是坐在这个盘腿子吃茶，这个师傅是有点道理的，可惜呢这个师傅是教徒弟的要尽心尽力毫无保留的把自己的所得和盘托出交给弟子，可是这个师傅呢留了一手他是外道嘛这凡夫 舍利弗、目犍连跟师父学道，师父呢什么都高他们了啊，具体情况我们就不说了，就是有一点呢没高他。这个师父临死的时候说了几句话，这个几句话不是现前的事情，是说很远很远发生的这么一件事情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在扬州啊，我要临死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了，说是那个或是哪一个国家在什么地方发生一件事情，他说我在扬州，我怎么晓得那么远的事情呢？还是有神通，还是有天眼，还是有他心。嗯，那个舍利弗、目犍连一听到以后，莫名其妙师父临死了说这么几句话，他们就去验证验证，就跑到那个师父所说的哪一个国家一个国王死了怎么死的啊，哪里这么多事情啊，过去的时候不是像现在呀、啊有电话有电报啊，什么有电视机，那个没有，什么都没有的。这个舍利弗、目犍连不相信，不相信，心里放不下，去验证，跑出去一看，不错，确实有这么件事情。这个舍利弗、目犍连两个人就心里就心思就犯嘀咕了，说师父啊，他没有把这些个本事交给我们了啊，那我们还很不够，这么几彼此呢就相邀啊，说是今后我们无论在任何地方遇到这些个殊胜因缘，我们彼此相互要交流啊，你见到了听到了跟我说，我见到了听到了跟你说。就在这个时候呢，舍利弗有一天除外，在路上就是遇到那个马胜比丘。马胜比就是释迦牟尼佛在鹿野园初度五比丘的最初成道的。那个马胜比丘听佛的教导，佛跟他说什么东西呢？就是说这个因缘啊。那个马胜比丘证了果以后，闻法证果了，证了出果了，他在街上走托钵换饭吃，那个样子就不一样啊，入流的圣人，这个走路就不一样，看起来跟人家不一样，走路是这个步履祥序，就像个不晓得看经历上看见那么舒服。那个舍利弗就问他来了，我就看见你这么好这么个人，你这个你个师傅是哪个呢？他就是那个那个马胜比丘跟舍利弗讲，我的师傅就是现在就释迦牟尼佛啊。他你师傅跟你说什么法呢？他我师傅上跟我说因缘法啊，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是大沙门，常作如是说，就是说明了从那个时候说，释迦牟尼佛一生一世说法就是讲因缘，啊，一直到最后讲《法华经》还讲因缘呢，复以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都讲这个因缘，啊，那个舍利弗、目犍连看着这个马胜比丘音乐响起，听着这个马胜比丘给他介绍释迦牟尼佛说因缘法，他当时就开悟了啊。开了悟以后回到家里去，目犍连看到了，哎，今天舍利弗回来跟往天不一样啊，形态不一样，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那么舍利弗呢就把这个因缘所生法这个道理呢跟着目犍连一说，因为目犍连也开悟了，因此两个人呢，既然是这个因缘所生法是佛说的，马胜比丘又是这么样好的一个现象，他们就向往佛教，后来嘛就从佛出家。问他们这200个弟子，他说我们要向跟佛出家去了，不做外道了，外道就是婆罗门。他说你们怎么办？他说你们两位师父都跟着释迦牟尼佛出家了，当然我们跟着你走。 所以他们两个这个头在两边呢，1250人中，那个200人呢就是舍利弗摩诘那带的来的，那个1000人是大迦舍的弟子，50个人呢就是耶舍长者，那个五十个长者子出家的，这是1250人众，就是长随众，讲这个因缘所生法啊，佛法都讲因缘，在我们禅堂里下呢也讲因缘，司法界都讲因缘，有没有因缘的东西呢？司法界的所有的因缘都是依据非因缘非自然这个体而建立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就是所说的向上一着。向上一着怎么找呢？我们前天不起起我说了吗？掘地觅青天，你看怎么找法的呢？掘地觅青天什么道理啊？所以禅堂这个和尚也好，扳手师傅也好啊，在用功一方面上，在道理一方面，这么佛法的道理一方面上呢，多多给予初发心的初学的人给予启发啊，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这是话呢还要归到我们每一天都要讲的，每一天都要做的。虽然冬天打七，按照诸房，按照广门寺也好，老规矩每支香都要喊起字啊，喊起字是不是要你起来呢？要你起什么呢？还是起疑情啊？还是起妄想啊？你说说看，起字是什么东西呢？起字就是叫你放下啊。你说就起字还放，叫我放下，那你不就喊放下就是了吗？佛法就是这么微妙，放下跟起字没有两样啊。讲一个起字，起是法界；讲一个放下，放下是法界。佛法是远用的，你不能够错会意啊，你不能错会的道理啊。你说找青天，青天向上找，哪里像挖地找青天的啊？地下没有青天呐。有人讲就是青天就在地下，你看那个插秧的，手把禾苗插秧田，低头便见水中天，那个天不在底下吗？究竟天在什么地方？大家发起心了。